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陈琳演唱《爱就爱了》，不要特别去在意年轻时候做的一些选择吧。我想青春这个东西呢，不管你怎么过，严谨也好，疯狂也好，认真也好，随意也好，反正呢我们都会把它过得有点凌乱哈，乱七八糟。可是我们要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你爱的人，他会穿越世间汹涌的人群，一一的走过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人，然后怀着一颗用力跳动的心脏哦，来面对我们，走向我们，抓紧我们，他一定会找到你的。你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等。继续要听到的歌曲 Elton John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Heat up sees me through. It's enough for this restless warrior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It is where we are. It's enough. Elton John,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今晚感觉我的爱，这是动画电影《狮子王》的片尾曲，迪士尼的经典之作，动画电影史上的奇迹《狮子王》。那是一部充满了冒险和传奇色彩的动画片，在1994年6月24号美国上映，以特别活泼可爱的卡通形象以及震撼人心的壮丽场景、感人至深的优美音乐和故事当中描述的爱情和责任的内容，深深地打动了很多人。《狮子王》不仅创造了当年票房上的巨大成功，也使人重新定义了动画电影。在1995年的第67届奥斯卡颁奖晚会上，《狮子王》荣获了最佳电影配乐以及最佳电影主题曲两项大奖。接下来，李玟《刀马旦》。 桥上人还在闲荡，还在九龙茶馆和宝塔，怎么场景一下跳西安？我在护城河的彼岸，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飘摇晃。我用英语跟小贩交谈，突然画面一下就全暗，还在想到底现在何方，变模样是个花衣姑娘，开始想认真细心装扮，会台上终于轮我上场，说话唱一个红头发